你想回去琴日哇他 desperate 嚟到找阿周永新。 周永新嗰單嘢好大， 唉，真系。 其实佢 佢谂拍好过拍啊，真系。 佢谂住做 PR 就话即使当日同佢喺呢个全民退保嘅问题上边针锋相对嘅人都肯同佢落区，但系点知咧？周永新喺夜晚黑，我啱啱揸紧车，所以咧我听紧呢个港台嘅自由风嘅时候咧，讲得好清楚，边个搵我都会去，我冇话支持佢。 佢话都知佢抽水， 亦都冇所谓。你中意抽我水，如果你能够即系改变到啲老人家啊，即系阶层的即系住屋嘅生活，喂，你呢啲嘢唔做就做船啦、啊，越做你就越弯。即系林郑，你可唔可以俾人睇得到？即系你成个嘅竞选公关同埋工程咧，系一件即系非常之灾难性的。 同埋讲真啦，即系你唔好话，你唔好讲话，即系支持者啦，你就系讲佢屋企人。其实头先我哋嗰段片咧冇 cover 到嘅，咁就喺集会嘅途中。佢個仔又喊曬口啊，咁佢老婆又鬧埋一堆啊，咁其實成個你唔淨只見到佢公關團隊又好，家庭又好，其實係好和洽咁樣，係融為一個大團隊。 所以有多時政治人物呢，你係真係要攞一個叫 work life balance。 嗯， 喺個公關嘅宣傳裏面，佢應該又打下紅拳啊，又打下做下劍擊啊，又去睇下呢一個嘅即係足球隊啊。 其实佢好 versatile， 跟住有即系 family， 佢好多元噶，佢系。 喂，所以其实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唔系你 seven eleven 喺度做嘢就掂嘅，代表你。因为点解咧？你系更加贴地啊，更加近呢一个嘅群众。俾人嘅感觉就系咁。 你起码你。人哋覺得你有同理心啊嘛，你對住啲群眾下， 喂，即係好似嗰陣時候，即係雖然我冇阿曾俊華咁堅啦，即係相距實在太遠啦咁樣，喂，我都會講我睇波嗰啲經驗㗎， 嗯， 我會講下足球㗎嘛，嗯，我將我嗰陣時候喺《經濟日報》嗰啲專欄寫曼聯啊，寫英格蘭啊，甚至乎去世界盃睇波啊嗰啲咁嘅嘢咧，係。展现出嚟噶嘛，因为人哋会觉得你唔系净系讲政治嘛，咁闷蛋。 系啊， 嗰啲嘢同人嘅生活系距离到好远嘅嘢嚟噶嘛。喂，所以佢今次你话公关系成功，呢、這个即系自不然啦。但系亦都唔止系公关。 嗯， 嗱，曾俊华嘅现象咧，其实反映到乜嘢咧？ 嗯， 你真系喺五年嘅梁振英 CY 2.0嘅游轮之下咧。嗯，其实香港人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说本来我们在中间的过程里面都选择过勇武的方法。我们以前和李飞跟着就选择勇武，跟着现在要支持一个建制派的候选人。 嗯， 其实我们是不断是将希望是寄托的。嗱，毫不讳言，这个是我们希望的寄托来的。但是什么所谓呢？ 嗯， 你问我的意见就是，喂，咁人哋总有啲希望，有啲盼望噶。喂，佢呢个现象第二就是，其实佢有社会基础。我有讲过嘅，就话如果你呢一个社会系一个好尖锐嘅对立嘅过程里边， 嗯， 胡须仔刚刚就系打中香港人嗰种即系嘅愿景啊嘛， 嗯， 团结、信任、希望。嗱，佢冇讲具体政策嘅内容。亦都唔需要讲具体政策嘅内容。个社会基础系在于咩呢？因为 CY2.0， 我哋嘅社会咁对抗，所以我哋需要一个唔系需要叻成咁嘅人。佢讲嘢唔系需要口齿伶俐同你斗辩驳嘅人，而系难听啲讲就系叫和和妥妥，好听啲讲就系温文尔雅。唔需要一个好好嘅口才嘅人啦，唔需要一个同你斗嚟辩论嘅人啦。我哋唔需要呢啲人啊！ 嗯， 我哋而家香港人需要嘅就系一个休养生息咁，但所以佢其实成个选举工程，有啲人话净系公关，唔系，佢啱啱喺呢一个 moment， the right people， right time， no better time， no better place， no better people 啊！胡须仔系， 嗯， 可能过一年半载个形势又改变咗嘅，所以大家即系有啲人好紧张，就你。投咗个薯仔呢镬大镬啦！香港嘅民主运动冇出路 ，sorry 错，民主运动不断都系自我修正嘅过程嚟噶，大佬，你相信下集体嘅智慧啊！你咪当呢一场唔系真嘅选举，系一场同老共嘅角力，而喺呢一个 right time、right people、right place，